了鸡。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

过了临台，怀中宝 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， 给各位演唱代表作《望江亭》，有请。 我记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 腾冲

老将军，你何必身那背金章？算得盖世的忠良， 我这里学不了将从军的后，傲将的上干部转场 走向前，心那大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